怒了吗？ 看到黄少天在频道里咆哮的连标点符号都顾不上使用，许多人都在这样想着，但也有很多人不上当。黄少天的战斗向来和他的垃圾话不在一个频道上，只看他的垃圾话可是半点冷静残酷的机会主义风格都没有，所以此时看他频道里嚷的是对包子忍无可忍了，但至少还有半数的观众完全不信。包子看起来也没信，他压根没去理会黄少天，专心操作着包子入侵和卢汉文的刘云打在了一起。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了，眼前强敌逼迫，哪能因为谁嚷了一句就不顾眼前跑去进行别的战斗？可是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脑中却不由得就生出了一个念头，包子瞧不起黄少天，已经不屑于和他战斗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产生这种念头的人随后都觉得哭笑不得。多么重要的一场季后赛呀，这么快的节奏，这么快的变化，精彩可谓层出不穷，但风景一走到这边，怎么就笼罩着一股子不正经的气氛呢？这两个人真有把这当成比赛在严肃对待吗？就连蓝雨的粉丝都有些情不自禁地怀疑起他们的剑圣来了，而剑圣真实的举动又是什么呢？在向包子放话之后，黄少天的业余生凡竟然真的丢下眼前对手，要朝包子入侵这杀来了。 失去冷静了吗？ 看到这一幕，不知多少人脱口叫了出来，惊讶的、失望的、幸灾乐祸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只因黄少天的一个举动，都全被牵出来了。如此强行退走，当然是非常不明智的。就连乱七八糟的包子都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下眼前的卢汉文，而本该更成熟的黄少天却做出了如此幼稚的举动，而且他丢下的眼前人是叶修，相比起卢汉文来说更加可怕的叶修。叶修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失机会，巨木校立即就追着叶雨生凡强行退走，露出的破绽杀来。剑光就在此时骤然暴起，幻影无形剑，剑客70级大招。目前为止依然占据最强输出的技能幻影无形剑，就在叶雨生凡强行退走，但是却还没杀到包子入侵面前时，就已经施展出来。跟着一步一转，叶雨生凡强行退走时所留有的空档突然就全被剑光给笼罩了。蓝雨俱乐部的小川场馆内瞬间响起蓝雨粉丝们的欢呼和尖叫，他们真的太激动了，因为他们的核心、他们的王牌、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剑圣到底还是没有让他们失望。他没有失去冷静，这是一个陷阱，请君入瓮的陷阱。但是叶修也有防备，面对突然转向暴起的剑光，君莫笑急退，剑光急追，刷刷刷，叮刷刷，交织的剑光闪动着，期间还冷不丁地发出碰撞的声音。黄少天驾驭的幻影无形剑是如此之快，快得大家都看不清到底是如何进攻的。似乎就在那么一个瞬间，剑光暴起，耀眼夺目，随后下一个瞬间，剑光沉寂清冷，一切好像都结束了似的。夜雨生凡、君莫笑两个角色呆立原地，发生了什么？太多人感到茫然的时候，君莫笑突然冲出，夜雨生凡呢？夜雨生凡不动，黄少天居然眼看着君莫笑冲过来后一记连突扎到了他身上，而他还在保持着一个造型，幻影无形剑最后一剑后的收招造型。黄少天出了幻影无形剑的最后一剑，但是却没能命中目标，大破绽，这无疑是一个大破绽。很多剑客在并无确切把握的情况下，宁可放弃幻影无形剑这威力最大的最后一击。黄少天出了这一击，可是这一击又没命中，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荣耀玩家都可以站出来给黄少天上一课。但黄少天又怎会不明这个道理？ 他的技术又怎会这么不成熟？所以大家才会对这情形感到不可思议，而朕疑惑实在太重，重到电视转播也顾不上此时战斗的完整画面了，立即切出小窗，以慢镜头回放了方才叶修和黄少天在这一个幻影无形剑上的较量。这是怎样的一种较量？即使是在四倍慢速下，大家依然清晰地能感受到一个快字。幻影无形剑是那样的快，但叶修的应对似乎更快。菊墨笑以极其微小的动作避过这大招送来的一剑又一剑，剑尖剑刃始终就在他身边游走，将重未重。当中眼看一剑要重时，观众甚至紧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而这只是在看已发生过的慢放啊。随后他们看到菊墨笑手中的千机伞突的拉长，那看起来不可能躲过的一剑居然就这样被架住了。攻击招架了幻影无形剑，除了目瞪口呆，这时还能有更合适的表情吗？这种事儿大家都只在表演中见过，两个职业剑客选手都用幻影无形剑，而后乒乒乓乓的一团碰撞，打得花团锦簇，但那可是事先经过练习的，双方都知道对方会从什么角度攻击，速度又会如何。但是现在这是在季后赛上，而驾驭这幻影无形剑的是剑客中的首席剑圣，而他的幻影无形剑居然在当中被人攻击招架了一下。之后君莫笑继续退，继续闪，他的这一攻击招架显然也不可能就此打断幻影无形剑的攻击，大招很快淋漓尽致地走到最终，能坚持到这一步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怎么看，接下来攻击都已经没办法或躲或挡了，而这一击正巧就是这套幻影无形剑的最终击。剑起，带着无比凌厉的剑光，之前那纷扬一片的剑影在这一刻都仿佛凝聚在了这一剑上，最后璀璨的一道剑光闪出。那是什么？结果望向剑光的尽头，所有人都情不自禁要眨一眨眼，亦或是揉上一揉，是自己眼花了吗？所有人都在这样想着，因为在他们眼中菊墨笑在那一刻好像出现了重影，可是一转眼就又没了，画面突然就又倒转了，慢放转为八倍慢。于是这下所有人看清了，影分身术，是影分身术。君莫笑双手快到让人无法察觉，他完成了一个结印，就在幻影无形剑这个极快的技能当间。这是怎样的手速？所有人在屏幕上寻找着，希望有一个数字告诉大家，可是没有，没有数字，只有凭感觉。但是这种非人的事情又岂是普通人可以感觉出来的？影分身术没有将真身送远，真身假身几乎是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幻影无形剑的最后一击在这此时斩到，在八倍速下大家总算看清，这技能刚出的一瞬，影分身就被这最后一击给斩至破灭。在四倍速这一瞬甚至快到大家以为是眼花出现了重影，因为真的只是出现了那么一瞬，而这四倍慢下都只是一瞬的快，也让大家知道了，大家只有这个办法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剑。普通移动走位，那不可能因为手速而提速，只是忍者的结印手速有多快，技能释放就有多快。最终，叶修成功，用一种超乎大家想象的方式，而大家可没有忘记，叶修可是一位十年老将。这种快到让人无法忍受的手速，那不应该是年轻人才有的专利吗？黄少天幻影无形剑的最后一击没中，但是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觉得他是失误，他做的已经很好了，将可以那么一剑一剑避开抵挡的叶修强逼到了最终避无可避挡无可挡的地步，而之后再发生的事儿，实在已经不能说是黄少天的错， 那些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事情，怎么可能被当成是人的失算呢？不怪黄少天，可是不管怎么说，他的业余生凡再次陷入窘境。叶修操作着君莫笑，对他又是一通连击。可是此时刚刚看过小窗回放的观众，暂时根本没办法回到正常比赛中。那一刻，那一瞬，他们甚至还没能确信那是真实的，他们想再多看几遍来着。相比之下，现场观众就要好多了。上空中央选有足够多的大屏幕，那一瞬可以反复放反复放，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反复多久。这毕竟是蓝宇的主场，那可不是一个属于蓝宇的精彩瞬间。但是只一次就已经足够让全场陷入沉默了。小川场馆以此时鸦雀无声。这是属于星星的精彩，但是西看台上的星星铁杆们也已经吃惊地忘记了呐喊。匪夷所思，能概括那一幕的大概只有这四个字了。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不住在念叨的也就只有这四个字。可是比赛场上一场混乱之雨却在此时悄然降起。叶修匪夷所思的操作争取到的攻势被这不动声色的一场混乱之雨给化解开了。再怎么精彩也不过是避开了一次攻击而已。蓝宇战队的频道里，他们的队长玉文州很平静地说着。黄少天的冷静是为了帮助他清晰地准确地捕捉杀戮的机会。在蓝宇，真正冷静如千年冰川不会融化的，终归还是他们的队长。